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空中的梦想家》，由杨立德作词，陈志远作曲，收录在阿妹1996年所发行的首张个人大碟《姐妹》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选择这首歌，原因是这首歌曾经是飞碟电台的主题曲，而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要推荐的是一本玄幻小说《天堂收音机》。在这本书里，男主角的名字叫做芥川，他是一个音乐人，在东京工作多年之后，他决定回到老家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可是刚到老家不久，他就失去了意识，一觉醒来，他不但失去了一段记忆，还被挂在了深山的杉树上，一动也不能动。被挂在树上已经是非常诡异的事情了，更诡异的是他发现自己挂出了一个特异功能，他能够把自己脑子里面所想说的话直接就变成广播发射出去，很多人都能够听到，千真万确。这家电台节目没有赞助商，没有广播电台的发射设备，自然也不会有录音室，就靠着芥川的脑回路和一个树杈，居然就能做广播节目了。虽然这种情形发生显得极为诡异，但是天生乐观的男主角芥川决定就这样随遇而安。他化名为 DJ 阿克开始广播，还真的有人通过收音机听到了他的节目，而且还有人热情地跟他互动参与节目。你想，我们不说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不说这个诡异的事情，但说有广播节目，自然就一定会有好听的音乐作品。在这本小说里，他一共提及了11首歌，而我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11首歌当中最轻松愉快、最天马行空的一首歌曲，叫做《Daydream Believe》，追梦人。 What number is this, Jim? 7A. Okay, no, I mean, don't get excited, man. It's because I'm short, I know. Oh, I could hide 'neath the wings of the bluebird as she sings. The 6 o'clock alarm would never ring, but it rings and I rise, wipe the sleep out of my eyes. My shaven razor's cold and it stingsme as a white knight on his steed. Now you know how happy I can be. Oh, and our good time starts and ends without dollar one to spend. But how much, baby, do you 始推荐的是一本玄幻小说，叫做《天堂收音机》，这是一本荣获第35届野间文艺新人奖、第2届静冈书店大奖的文坛佳作。据说小说在当年发行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书迷都潸然泪下，说这是一个极为温情的故事。而故事取材于日本大地震，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改编。在这本书的推荐文字当中写到这样的几句话，说这是写给每一个会经历生死离别的人，带我们重新认识生命和死亡。另外还写到，你相信吗？只要通过一档电台节目，就能和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永远无法相见的人再度对话。如果这是可能的，你最想和谁说话？最想说些什么？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看到这本书的文字介绍的时候，特别是上面我说的这段你相信吗，到最后会立马就被勾起了想要去看这本书的欲望。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文字介绍的时候，不是很急切的想要去看这本书，而是立马联想起了去年一部热门的电影，叫做《寻梦环游记》。在西班牙人的传说里头，人要经历三死，第一次死亡就是自然死亡，也就是没有了最后的一口呼吸，第二次就是被安葬，第三次就是世界上再没有人记得他。寻梦环游记就是借鉴这一点，所以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都记住了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你。而电影在热播之后流传最广的歌曲，也就理所当然的是那首《请记住我》。不过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跟你分享到的，我觉得是很动听的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西班牙歌曲。这首歌的名字我要尝试发音一下，雷贵的名，我舌头卷的和抖的那个音跟不上，我一直在学但是学不太像，它翻译过来叫做提醒我。 Le cuore da me, hoy me tengo que ir mi amor, recuérdame, no llores por favor,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cerca me tendrás, a solas yo te cantaré, soñando en regresar, recuérdameRecuérdame Si mi guitarra oyes llorar Ella con su triste canto Te acompañará Hasta que en mis brazos estés Recuérdame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

多多也就成了小镇唯一一个回放电影的人，他接替了艾弗特成为小镇的电影放映师。多多后来渐渐长大，他爱上了银行家的女儿艾莲娜，初恋的这种纯洁的情愫美如天堂，但是一对小情侣的海誓山盟却被女孩父亲阻挠，就给隔断了。多多后来去服兵役，这个女孩就去读了大学。伤心的多多在艾弗特的鼓励之下离开了小镇，追寻自己生命中的梦想。30年过后，艾弗特去世了，此时的多多已经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看到了当年残破的天堂电影院，追忆往昔，唏嘘不已。而多多在这期间意外地遇到了当年的艾莲娜，种种往日的这些事情真相大白，他们该如何去对待彼此。建议各位如果感兴趣，倒不妨把这一部老片子找出来看一看。叫做 Cinema Paradiso， 是天堂电影院的同名主题曲。想要跟你来说，这部电影当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艾弗特给多多讲的那一个关于士兵和公主的故事。国王的卫兵深深地爱上了公主，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向这个公主表白，公主就告诉他，如果你能够连续100个昼夜守在我的阳台下面，我就会以身相许。10天、20天，无论是风吹雨打、蚊虫叮咬，这个卫兵都会坚持守候在这个公主的阳台下。到了第90天，这个卫兵就变得极为虚弱和苍白，而这一切都看在公主的眼里。可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到了第99天，这个士兵选择离开了。 After 最后和多多说，别问我什么意思，你想通了告诉我。直到电影结束，我们都没有知道这个故事最后的答案。而最近这一段时间，时不时的这个故事就会浮现在我脑海当中。而后来就像魔咒一样，看完这部天堂电影院之后，艾弗特所说的这个故事时时的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自然也问过我身边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去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听了很多的说法，而这些说法里面，按照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都不够完美，都不够让我能够幸福。我最近一段时间听了一个说法，我认为比较能够让我幸福的，也趋向完美的一个解释，说这个士兵守候了99天，经受了那么多的困苦和磨难，他对公主的爱已经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证明。

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每天这时间，不管你的状态如何，我希望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一个纯粹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1990年的一部老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奔放的旋律》。枭雄所录制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当年连续两周在全美的热门歌曲排行榜上一直排名第一，还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歌曲的提名。过了35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这一部很多人熟悉的影片《人鬼情未了》又一次选了这首歌曲作为电影的插曲，并且再次邀请了这个老牌的音乐组合正义兄弟来演绎。作为一部经典的片子，《人鬼情未了》我个人觉得真的没有让每一个观众失望，它带有科幻色彩的爱情故事真的感动了很多人。《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男主人公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他。我想这是因为这句话奠定了影片后面的那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我个人认为，电影当中让人记忆犹新也是最浪漫的场景，便是这一首奔放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男女主人公一起玩陶土的片段。后来很多影片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模仿。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1992年周星驰和张曼玉在家有喜事当中的表演。虽然有很多人说有恶搞的嫌疑，但足可以证明当时这部影片的热度。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曼玉在这部1992年的家有喜事当中出场时所响起的麦当娜所演唱的这首《拜金女》。1992年的《家有喜事》这部电影当中，张曼玉所出演的角色是一个狂热的电影迷。对，就是每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如果她喜欢，她就会把自己打扮成那部电影当中女主角的模样。而她刚刚出场的时候，她的装扮就是麦当娜的那个形象，非常经典的形象。而这部电影《家有喜事》在当年也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周星驰、黄百鸣、毛舜筠、张国荣、张曼玉、吴君如等共同主演。 九十年代可以说是香港电影如日中天的时期，大牌云集，很多人在后来都成为影坛的天王天后了。影片当中可以说是笑料百出，幽默风趣而不流于低俗，而影片当中的很多喜剧效果仍然直到今天都会成为很多影片常用的一些梗。有很多观众在看到片尾的时候说，一身西装恢复本来面貌帅气的张国荣出现在镜头前，竟让他泪流满面。而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倒不妨把这部老片子找出来看一看，怀旧一把。现在这个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在电影里头吴君如时常唱的那首歌，叫做相逢何必曾相识。我突然发现好像吴君如她个人的演唱把这首歌算是演绎的更具有这个电影角色的个性，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版男女生对唱。 我深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疑，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自 然。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知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我已觉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碰碰，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意。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知相爱相拖欠，愿你恨恨我已觉徒了，不想爱得随便。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留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可以计划，准许我多爱一次。 这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经典。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 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跟你一起来继续分享到的，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叫做《Yellow Ribbon》。 I'm coming home, I've done my time. Now I've got to know what is and isn't mine. If you receive my letter telling you I'd soon be free, then you'll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still want me. If you still want me. What time?Driver, please look for me, 'cause I couldn't bear to see what I might see. I'm really still in prison, and my love, she holds the key. A simple yellow ribbon's what I need to set me free. I wrote and told her, please, oh,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And I can't believe I see 100 yellow ribbons around the old tree. I'm coming home. 已经非常偷懒了，原因是这首歌的原名很长，叫做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它是根据70年代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感动了很多人。而最近我想起这首老歌，是因为我在前一段时间一本英文写作教材上看到的这个故事，名字就叫做 Yellow Ribbon。 现在重新听这首歌，又重新回顾那个故事，真的很感动。其实早在1971年的10月14号的《纽约邮报》上就刊登了这个故事，不过当时刊登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回家》，说在一辆长途大巴车上坐着一个沉默不语的男子，在同车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游客的盘问之下，他终于开口了，说自己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在释放之前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妻子说，如果他已经改嫁了，他不责怪他，如果他还爱着自己，愿意他回去的话，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色丝带，他在回来的时候，如果那棵树上没有黄色丝带，他就会跟随着自己乘的这辆车而去，永远都不会再来打扰他。汽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车上的人都透过车窗往车外看，只有这位男子不敢去张望，因为他害怕迎面而来的可能是失望。突然之间，全车的人都沸腾起来，远远望去，镇口的那个老橡树上挂满了黄色丝带。 这些黄色丝带就像是欢迎他回家的旗帜一样迎风飘扬。这个故事在纽约邮报刊登不久，很快的就被改编成了这首不朽的音乐作品。伴随着这支歌的流传，这个故事也传遍了世界各地，很快黄色丝带也就成了等待那些久违的亲人归来的意思。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钟汉良所演唱的中文版。 想写封信给你，想问你好不好，我不想再流浪，好想再回到你身旁。离开你不得已，是我不安定的心，容易厌倦单调的生活。如果你还愿意见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变成一只蝴蝶，变成一个未来，系在你的窗口外。如果你不愿再见到我，如果已经太迟了，也请紧闭你的窗口，好让我悄悄地走开。想写封信给你，想问你好不好，我不想再流浪，好想再回到你身旁。离开你不得已，是我不安定的心，容易厌倦单调的生活。如果你还愿意见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变成一只蝴蝶，变成一个未来，系在你的窗头外。如果你不愿再见到我，如果已经太迟了，也请紧闭你的窗口，好让我悄悄地走开。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变成一只蝴蝶，变成一个未来，系在你的窗口外。如果你不愿再见到我，如果已经太迟了，也请紧闭你的窗口，好让我悄悄地走开。 这是钟汉良在1995年所发行的他个人第二张普通话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第五首音乐作品，叫做《黄色的丝带》，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感人的故事的中文版的音乐作品。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如果你还愿意见到我，请用黄色的丝带编一只蝴蝶，编成一个未来，系在你的窗口外。因为有那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背景，所以黄色的丝带这首歌听起来好像更加的感人。而后来黄色丝带也就演变成了一个风俗，就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久别还未归来的亲人，你欢迎他的话，就在家门口的树上系上黄色的丝带。而今这种表达已经成为了全球各地等待家人归来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心里面也有一个久违的人没有归来，期待他早日归来的话，那也期望着你可以用这种小小的方式浪漫一把，当然也期待着这个一直没有归来的人可以早日归来。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慧娴所演唱的《归来吧》。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月 想到他，默默地珠泪下，记起多少旧情话，无端往事升起沉下。 Thank you.